攻读《地貌德全书》第六章。凡负恶为奴隶的，因认为自己的主人堪受各种尊敬，以免天主的名号和道理被人亵渎。奴隶若是有信教的主人，也不可因他们是弟兄便加以轻视，凡要越发服侍他们，因为得服侍之惠的是信徒，是可爱的弟兄。你要拿这些事教训人，劝勉人。若有人讲一端道理，不顺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健全道理与那合乎前进的教训，他必是妄自尊大，一无所知，患有辩论和舌战之癖的人，由此而生出嫉妒、争吵、谩骂、恶意的猜疑，以及心思败坏和丧失真理者的口角。他们以为前进是获利之源。的确，前进是一个获利的复原，但应有知足的心，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界上，同样也不能带走什么。只要我们有吃有穿，就当知足。至于那些想望致富的人，却陷于诱惑，堕入罗网和许多背离有害的欲望中，这欲望叫人沉溺于败坏和灭亡中。因为贪爱钱财乃万恶的根源，有些人曾因贪求钱财而离弃了信德，使自己受了许多刺心的痛苦。至于你，天主的人哪，你要躲避这些事，但要追求正义、前进、信德、爱德、坚韧和良善，要奋力打这场有关信仰的好仗，要争取永生。你正是为此而蒙召，并为此在许多证人前宣示了你那美好的事业。我在使万有生活的天主前，和曾对班却比拉多宣过美好誓言的基督耶稣前，命令你务要保守这训令，不受玷污，无可指摘，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显现。在预定的时期，世人看见这显现的是那真福，唯一全能者、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是那独享不死不灭、住在不可接近的光中，没有人看见过也不能看见的天主。愿尊崇和永远的威权归于他，阿们。至于今世的富人，你要劝告他们，不要心高气傲，也不要寄望于无常的财富，唯独寄望于那将万物丰富地供给我们享用的天主。又要劝他们行善，在善功上致富，甘心施舍，乐意通财，为自己积蓄良好的根基，以备将来能享受那真正的生命。地貌德啊，要保管所受的寄托，要躲避凡俗的空谈和假冒知识之名的反论。有些人自充有这知识，终于失落了信德。愿恩宠与你们同在。